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41章， 还能做主动攻击，好家伙， 莫凡说道。莫凡还记得当初和宇昂那家伙决斗的时候，宇昂就拥有一个铝模具，他的那个铝模具似乎只能够做一次闪避移动，和眼前这血靴比起来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啊。 这个模具呢，看上去有点像一件铠甲， 莫凡指着中间那一件模具说道。 不错，这是一件铠模具，铠模具和盾模具最大的差别就在于盾是死防御，需要靠魔法师敏锐的判断来激活他阻挡眼前的攻击。铠模具强大之处在于它可以直接穿在魔法师身上战斗，战斗过程中若遭到敌人的攻击也会被铠模具给抵挡，虽然不能像盾模具一样100%抵消，但却是间接地增强我们魔法师的体质。任何一个级别的魔法师，他们本身体质都是很弱的，铠模具是他们战斗时性命的最大保障。这件铠模具叫做青鳞铠，最大的特点就是灵活柔软，即便是风系魔法师穿上它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缺陷就是防御能力不够强，很难正面承受很强的冲击和毁灭。 肖院长说道。 这种铠模具应该是最下乘的了吧， 莫凡问了一句。 确实，铠模具从来都是最昂贵的，仅次于星辰魔器。这件青鳞铠抵挡几次奴仆级妖魔的攻击都不成问题，遇到战将级生物或者受到中阶魔法的攻击，顶多让魔法师不死罢了。 肖院长说道。铠模具是好用，战斗过程中都可以一直穿着，可他的抵抗能力对莫凡来说有那么一点鸡肋了。 好的铠模具太过昂贵了，你以后有能力了再寻找合适你的铠模具吧。你看看这件斩模具有没有兴趣啊，它叫乌斩，激活它的时候可以幻化出一只乌折的钱币，使出连五风斩，杀伤力堪比两只进阶期妖魔的合力一击。 肖院长介绍道。莫凡思考了片刻，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已经掌控了火系雷系两大暴力之系的男人，攻击手段倒不是很缺，这乌斩模具应该适用于那些没有什么进攻手段的魔法师。事实上每一件模具莫凡都蛮需要的，全部拥有的话他的战斗力将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毕竟这些模具可以让战斗方式变得很多，不至于两个魔法师傻傻地站在那里魔法对轰。在只能够选择一件的情况下，莫凡还是觉得血兽靴会更有性价比。莫凡已经拥有了位移能力，暗影系所提供的盾影让莫凡行动起来很随意，但暗影系并不是无敌的，它尴尬的地方在于不像风系土系那样任何地方都能够挪动。暗影的初阶技能盾影使用的前提是有影有光强落差，假如没有一点光强差就没有影子可寻了。本来莫凡最缺的是防御能力，奈何那件铠模具确实鸡肋，那还是来一件铝模具吧，多一个逃生的能力比什么都重要。 既然接下来几件魔器你不考虑的话，你可以将自己的精神印记烙印在血兽靴上了。 肖院长说道。莫凡很快就完成了烙印，将这血兽靴与自己的灵魂相连，接下去只要自己意念一动，这血兽模具立刻会幻化到自己的双腿上，让自己双腿力量暴涨。 谢谢院长。 多了一件好模具之后，莫凡整个人信心也上涨了起来。 你自己努力的，谢我做什么？接下去 给你修炼资源。 萧院长笑着说道，如果是星辰魔器什么的就算了，帮我折成别的吧。莫凡急忙说道，论修炼魔器，恐怕现在没有几件能够跟自己喝了地圣泉的小泥鳅坠相比了。 那倒不是，原本这个资源只会对主校区的杰出学员和对学院做出大贡献的学生使用，我们实在想不到什么方式可以将分散的公共资源转到你一个人身上，于是向主院申请了三步塔，允许你在三步塔修炼一次。 萧院长说道。三步塔？莫凡倒是第一次听说。萧院长笑而不语，并没有对三步塔做过多的解释。明珠学府屹立多年，始终能够在全国各大学府之中独占鳌头，跟三步塔有很大的关系。三步塔可以说是主校区那些已经到达中阶级别的魔法学员们争得头破血流都想要进的地方，新生是没有资格到那里修炼的，莫凡算是打破了一次先河。 这次机会相当难得，你可要珍惜呀。 萧院长特意交代道。莫凡认真地点了点头，他相信萧院长说的这三步塔一定是不亚于地圣泉那样的修炼圣地，倘若没有地圣泉，提升到中阶恐怕还有几年时间，这种修炼圣地获得一次机会，对自己的修为都是一次巨大的提升。多谢萧院长，莫凡说道。 给你一个小建议，三步塔踏入的次数相当有限，主校区很多中阶级法师连一次踏入的机会都没有，你这个机会很可贵很难得，你最好选择一个比较恰当的时机进去，至少以我的观察来看，你现在去对你的收益达不到最大化。 萧院长说道。莫凡惊讶地张了张嘴，萧院长说的并没有错，无论是已经跨入到中阶的火系和雷系，莫凡现在重要的是巩固和熟练，在星图的把控方面自己还不如木奴娇来得快，而召唤系和暗影系他们都是莫凡一口气冲刺到星辰的第三个级别的，离中阶的星云可还有一段距离，甚至连门槛都没有摸到，假如现在借助修炼圣地来冲击修为，成功率很低，反倒浪费了这一次难得的机会。萧院长话里的意思莫凡是明白的，待时机成熟再入三步塔，一口气冲破修为的堤坝，那才是真正发挥修炼圣地的作用了。平日里有小泥鳅坠给自己修炼开加速器，多花一点时间能够到达的境界就没有必要浪费三步塔的资源了。 接下去是这兽将灵穴，对你的幽狼兽进阶到战将级有很大的效果，不过所有这些资品都只是辅助作用，能不能进入到战将级还要靠召唤兽本身，你的幽狼兽同样是到达进阶期不久，切勿操之过急，大自然有它的规矩，阶级分明，尤其是在妖魔上，高血统的妖魔实力强大，天生具有智慧统帅之能，低血统的生物繁衍众多，成群而居，他们强行冲破血脉的界限本就是逆行自然法则，失败很可能灰飞烟灭。 萧院长语重心长地说道。莫凡重重地点头，无论人还是妖魔，修炼道路都充满了坎坷和磨练，像莫凡冲击中阶的时候所承受的精神反噬便险些让他脑炸而亡，妖魔进阶也是同样，自身肉躯不够强大，意志力不够坚定，强行舍弃本身的血脉进化成更高的血脉，一旦失败，舍弃了原本血脉的这种破釜沉舟行为将令其更难在残酷的大自然中生存。 这张卡你收着，里面大概有200万元的奖金，公共资源包括了奖学金，这学期 所有系的公共奖学金都归你了。 肖院长最后递给莫凡一张银行卡，莫凡大大的张大了嘴。 哦，200万元，我的天哪，大学学府就是出手大方，这一次性的给的钱都赶上买彩票中的了，发财了，我发财了。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42章，肖院长看到莫凡的表情，担心莫凡会因为这突如其来的财富而迷失本心，就开口告诫道： 对魔法师来说，钱财本就是辅助之物，追求更高的魔法之道，几百万对你这种有希望迈入到高阶魔法师的人来说也算不上什么，高阶之后很多资源动辄上千万乃至过亿，都漫漫其修远兮呀。经历过博城之灾的你应该明白，一个真正的魔法师他的职责是什么，人类又是处在一个怎样的境地中。 肖院长，您就放心吧，我莫凡可不满足于小小的中阶。莫凡回答道： 那就好，但愿更大的灾难到来之时，你也可以像在博城一样出一份力。 肖院长说道：肖院长，我想问一下，一模具大概要多少钱？莫凡忍不住问了一句。肖院长慢悠悠地伸出了一根指头： 至少这个数，更多时候不做竞卖。 离开了图书馆，莫凡心情还是很好的，虽然离目标还有一些遥远，但自己怎么说也得到了很大的好处，或许那些东西估算起来有明显的价值，价值也未必真的高得离谱，但莫凡需要的并不是定死了的多少钱，给自己几千万，那离那根指头依然还有很大的数目，像这种掠夺全系资源的机会可不是满地板都有的。肖院长很懂得莫凡需要什么，他也将那些资源换成了可以让莫凡变得更强的资源，有了变强的资本，还怕这钱不滚滚而来吗？老院长不是也说了吗，到了高阶获得了资源，那动辄上千万，那个时候存够一根指头的钱也就不是遥不可及的事儿了。 现在我的火是煤炎，这东西市场价就超过2000万，学校给的这200万奖学金貌似还买不了一个零品的雷系雷种啊，据说雷种价格更高，这笔钱就先用来改善生活吧。 莫凡自言自语的道： 赚了钱那也得花呀，我可不想再住那荒无人烟的郊区了，更何况新夏考入到了浙江的名校，他行动不方便，怎么着也得雇个阿姨照顾他呀，以后要再有钱了雇个女保镖什么的，免得他性子柔弱被人欺负了还要忍气吞声。学校规定新生必须住校，待到明年到了主校区，这住的地方肯定得要弄一个吧，宿舍虽然大家互不干涉的修炼生活着，可有的时候还是有不方便的地方，像赵满岩这个家伙来年肯定要住外面，酒店宾馆离学校很远，总带女人回宿舍繁琐起来，探讨人类可持续繁衍战略的问题，他考虑过狗的感受吗？ 肖院长还给莫凡一个比较合理的建议，埋头苦修是好事，但如果能够结合实战，修炼速度也不比苦修慢，还能够提升自身的实力。莫凡对战斗很看重，想当初东方世家那四个终结魔法师就是因为战斗经验不够丰富，直接被朝贺的诅咒技能一网打尽，修为再高技能再强那也得懂得战斗才行。深思熟虑之后，莫凡觉得干自己的老本行猎法师，在学校可以找很多人切磋是不错，可切磋终究不够真实，唯有像猎法师那样真正面对危险， 不停的战斗磨砺才可以让自身更强。还有就是做力法师才有钱赚呢、啊。自己的雷系最好也能够蜕变成灵种，战斗力直接翻倍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 莫凡，去哪儿啊？我晚上约了几个我们水系的妹子，一个个水嫩嫩的，绝对对你胃口，兄弟我一个人吃不下。 张平谷看到莫凡出门，急忙叫住了他。闷死了，去市里边逛逛，莫凡说道。莫凡要去猎者联盟，虽然也很想去会会那几个水系的妹子，但考虑到以张平谷的本事叫的妹子多半长得不敢恭维，于是拒绝了。换作是赵满言叫自己，莫凡是会点头答应的。猎者联盟也在陆家嘴那一片，几大势力他们基本上在上海这摩天大楼区域占据了一栋巨型大厦，宛如几个身姿绰约的女人成天在那里搔首弄姿，争抢人们的眼球。抵达猎者联盟大厦，莫凡顺着电梯坐到了第50层。猎者联盟大厅几乎霸占了这整个楼层，光是通往这里的电梯就有15部，人流量相当庞大。猎者联盟大厅周围布满了液晶显示屏，那里呈现滚动的字幕，向着整个大厅的猎法师们呈现出全国各地的不同悬赏。可以说魔都的猎者联盟大楼收集的信息是全国最全最广的，乃至国外很多悬赏都会在这栋魔都猎者大厦中贴出，猎法师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找到他们最称心应手的悬赏和委托。莫凡要在学校修炼的缘故，做一名野外猎法师肯定不行，他还是钟爱城市猎妖，像这魔都如此巨大，什么妖魔鬼怪都会有，做一个小小博城城管又有何用呢？要做就做魔都上海的城管。杀妖灭魔，猎焰采花，修行又赚钱，何乐而不为呢？ 先生，在魔都做城市猎妖人，需要您至少达到猎人精英的称谓。根据您提供在博城的资料，这些猎妖资历还无法成为我们魔都的猎妖师。 那名莫凡花了一些钱请来的猎者助理一脸抱歉地说道，猎人精英称谓要怎么获得？莫凡顺口问了一句。 需要您完成的悬赏委托足够多，由我们专门的部门帮会帮你所完成的悬赏委托转换为猎者贡献值，贡献值够了就会自动升级为猎人的称谓。您在博城所提交的数据表明，您的称谓仅仅是中级猎人，贡献值785，离猎人精英还有9215。 女助理说道。尼玛，也就是说自己还是一个猎人菜鸟，做魔都城管根本不够格啊。我觉得自己现在的实力胜任一些难度比较高的悬赏委托也不成问题，就没有什么其他途径吗？莫凡询问这名女助理道。 那你也只能够慢慢积累，我们猎者联盟是需要对雇主负责的，一些没有达到标准的猎法师我们也无法让其将悬赏给占走，若是没有完成，不仅耽搁了雇主，也让一些原本可以完成的猎法师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女助理很机械地回答道。哦，好吧好吧，莫凡苦笑了起来，自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做城管还得很高的资历啊，用自己原来世界的话来说，做城管都是博士学位。 不过您这种情况可以考虑进入私人猎所。 女助理也不是一无是处地说道。私人猎所什么意思啊？ 我们猎者联盟允许一些本就有名的猎人团队、猎人大师创办属于自己的私人猎所，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好名声来直接吸引雇主主动去找他们，并指定由他们的人来完成。私人猎所往往收费更高，完成率和效率那也相当可靠。 女助理对莫凡说道。莫凡一下子听明白了，这私人猎所就像私家侦探所那样，有需求的雇主自己上门，让莫凡再从小妖小怪杀起确实太浪费时间了，倒是加入到这种私人猎所里就对称谓不是有硬性要求了， 还不要成天跑猎人大厅在信息海中找任务，有麻烦自己就找过来了。很好，就这个吧，帮我推荐一个私人猎所。莫凡一拍桌子，顿时小宇宙燃了起来。看了柯南700多集，总算有机会自己大展拳脚了，得想个属于自己的台词。 没错，我就是专治疑难杂症，出手就药到病除，让万千少女听到我的名字就会让耳朵怀孕，浑身发烫的英俊潇洒神探莫凡。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43章，女助理还算称职，没多久便给莫凡找到了一家私人猎所。 这家私人猎所叫做青天猎所，魔都老字号了，名声相当好，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总隔三差五招人，而很多猎法师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不怎么爱去青天猎所。 女助理对莫凡说道，名字相当好的，应该很多出色的猎法师都会去才对啊。莫凡不解地问道， 这我就不知道了，兴许是头儿要求比较苛刻吧。私人猎所的信息我们这边是不完全公开的，您有新加入的话，我们会给您他们的联系方式和地址，您直接去那里面试就好了。 女助理说道，好吧，也不知道这个青天猎所的头是不是姓包。莫凡嘀咕了一句，付了中介费，莫凡就往给的那个地址去了。让莫凡有些喜出望外的是，这个私人猎所竟然离自己的学校不算太远，这给了莫凡极大的方便。你想，大上海那么巨大，要是自己做个兼职，都还得跟回郊区的安置房一样，坐地铁一个半小时，公交车半个小时，那日子还能不能过了？过了静安寺，走过枝繁叶茂的繁华寺锦大道，莫凡慢慢地步入到了一些看上去别有民国韵味的老街。老街尽头，一眼可以望见一块在巷子风中轻轻摇曳、发出咯吱声音的招牌，青天猎所。好家伙，这名字取得大有几分义薄云天之气，感觉到了这家店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莫凡稍稍走近了一些，总算看清了这家看上去就跟一家老中英结合的茶馆差不多的老店。老店门口，一位扎着修长双马尾的小姑娘正坐在凳子上，摇晃着可爱的小美腿，在那里看着一本图画的书。莫凡目光穿过玻璃往里面看了一下，发现这家小茶馆混咖啡馆的屋子里并没有一个人，东西都是摆得很整齐。 你要委托吗？委托起步价30万，可是委托难度在酌情加钱，低于30万的阿猫阿狗委托我们不接。 小丫头坐在那儿，更是头都不抬地对莫凡说道，他的声音空灵美妙，像夏天里的小银铃脆脆的响，可是那说话的语气明码标价，冷面无私，雷得莫凡一脸的血。开口30万，莫凡刚从裤兜里掏出来的水果糖一下子都不好意思给这名小美女了，尴尬的不知如何是好。 那个我是来面试的，猎者联盟那边应该有发介绍信息给你们，你是这家店的小掌柜吗？ 莫凡问道。 哦，是你想做我们青天猎所的猎妖师？ 小美女终于放下了手头的书，扬起了那张凝脂般的小脸，一双闪烁着智慧的扑山大眼睛看着莫凡，最后露出了几分怀疑的神情道， 你年纪这么小，胜任得了吗？ 咚，哈哈，莫凡下巴都差点掉在地上了。 我年纪小？ 小丫头，你怎么不说你自己呢？12岁最多了吧？ 玲玲，有人委托吗？ 这个时候，屋子里传来了一个老人的声音。 爷爷，是来应聘的，年纪太嫩，不要了。 玲玲往屋子里说了一句， 便继续低头看书去了。莫凡看着这个人小鬼大的丫头，有些哭笑不得。 年轻好啊，啥都不怕，就是如果死了的话，可惜了一点，还没享受生活。 老人家慢悠悠地说道。莫凡有些服了这对爷孙了。来都来了，莫凡可不想自己第一次面试就被直接拍回去。刚要进入到屋子里跟那位老人详谈此事的时候，街口出现了一个行色匆匆的女人。女人明显是在找青天烈锁，偏偏挂着那么一个招牌在上面，她好像看不见似的，还跌跌撞撞地进了其他几家店。 爷爷，有肥羊。 那个叫做玲玲的小女孩对屋里的老人说道。 怎么说呢？ 神色慌张，精神紊乱，穿着打扮看来明显是有钱人家的少奶奶。 这个好。 莫凡就站在一旁听着，听得有些汗毛竖立。 什么鬼啊，这青天会所怎么感觉像谋财害命的黑店呢？ 果然，那位穿着艳丽的女子进入到了青天烈锁，小姑娘引着她到里面坐，那位含着烟斗的老人坐在吧台前漫不经心地听着。莫凡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只能够找旁边的位置坐下了，听听这看上去30岁左右的女人到底有什么苦衷要说。都说这种事务所最容易吸引这样的年轻妇人，自己第一天来面试就有美妇上钩了，这个青天烈锁自己是进定了。 你是说你生病的丈夫有可能是妖，他半夜出去行凶？ 老人半眯着眼睛，看上去在听那位身材很有料的女人在说事儿，眼睛却鸡贼地盯着其他部位在看着。 是的是的，本来我是不敢相信的，直到今天早上我给我老公洗衣服，发现他要换洗的衣服里全部都染着红红的血迹。我以前是做护士的，我分得清什么是畜生的血，什么是……我真的很害怕。 少妇回忆着今早的事情，脸色苍白苍白地说。莫凡在一旁听的也是暗暗惊奇。在博城的时候，莫凡就知道大都市内其实经常会有一些特殊生存方式的妖魔混杂在人类当中，但像这位少妇说的丈夫可能是妖魔的情况却闻所未闻呢、啊、没听说过什么妖魔有幻化成人类的本领啊。 假如你丈夫真是妖魔，你一家子都被吃得干净了，怎么还可能容许你过来找我们？ 老头说道。 我也不知道，到了白天他看上去很正常，我借口说我去做美容，于是急急忙忙跑到了你们这里。老人家，你可要救救我，我听说你们青天烈锁是什么妖魔都能够铲除，我现在根本分不清我丈夫到底是不是我丈夫。我四岁大的孩子还在家里，本来我想带我孩子先躲娘家几天，但我和我丈夫一提这事儿，他的眼睛就好像会变色一样。还好我急中生智，改口说留下来，我今晚还得回家，不然我怕我孩子。 少妇说着已经哭哭啼啼的起来。 跟警察说了吗？ 老人开口问道。 没有，我知道警察肯定不会接这种事儿。 玲玲看着眼睛都有些哭花的少妇，淡然地说道。 你说的这些还不足以成为有妖魔的铁证，乐观点想的话，你丈夫或许不是什么妖魔，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杀人犯罢了。 听完小丫头这句话，莫凡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这尼玛还叫乐观点想？ 很抱歉呐、虽然我们很想帮你，但我们觉得你这种情况应该找警察。 老头委婉地拒绝了这次委托。 可报警没有用，不如你们派一名猎妖师来保护我度过今晚吧，我可以马上付你们钱。 少妇说道。 我们这里 确实找不出猎妖师了，他们都在执行大的任务。 老头说道。少妇脸色更加难看了，他没有想到自己特意跑来这青天猎所，结果他们压根不打算接，似乎钱放在他们面前都有些无动于衷。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见死不救？要是我的家庭出了什么事，我一定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的。 少妇站起身来，一脸痛苦地喊道。说完这句话，她匆匆忙忙地起身，失魂落魄地跑出了青天猎所。莫凡感觉那位少妇精神挺萎靡的，也觉得几分可怜，不由得问了一句，为什么你们不帮她呀？无论是那个女人的丈夫是否有可能是妖魔所化，还是其丈夫有杀人的嫌疑，听女人的描述来看，她身处险境，别人既然也愿意给钱，老头为什么不干脆接下这个委托呢？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144章。 小伙子，凡事不能看表面呐。 老头敲了敲他的烟斗。怎么，难道其中还有其他隐情？莫凡摸了摸下巴，开始宛如一名侦探般的思考了起来。 你看这份委托。 老头顺手从吧台下面取出了一封协议，很随意地抛给莫凡看。莫凡也有些奇怪，拆开了这份协议。协议很简短，是委托人提出的彻夜保护，因为委托人怀疑自己附近存在着巨大的危险，危及到他的孩子和自己。他请求的彻夜保护日期就是今晚，而协议的签订貌似也是今天，大概早上七点左右的样子。 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这个人的家庭也出现了类似于刚才那个女人的情况？ 莫凡有些惊讶地问道。老头笑了笑，然后用泛黄的手指敲了一下协议上注明的地址。莫凡看了一眼，顿时觉得不可思议， 这竟然和那个女人说的是同一个地址，这是怎么回事啊？ 莫凡看得有些傻了。地址其实就在大学城偏南的一个私家花园，那一片也属于有钱人住的地方。莫凡和舍友们出去闲逛的时候还有经过那里，离明珠学府不算太远，所以这个地址莫凡有印象。原本那个女人有些绝望离开的时候，莫凡是打算本着解救少妇于水火之中的想法去看看，反正回学校多半也要路过那儿。让莫凡没有料到的是，里面还另有情况。 这份委托呢，其实就是刚才那个女人的丈夫跟我们签订的，诉说的情况大致和那个女人相似。 老头笑着说道。莫凡一听，感觉浑身鸡皮疙瘩都冒出来了。 也就是说，她丈夫更早的来过，说刚才那个女人半夜去行凶。 莫凡真没有想到还有这么一出啊。 最近都是一些蛮无聊的委托，今天这件事也算挺稀奇的。小伙子，既然你想要加入我们青天猎所，这件委托就由你来解决了。 老头看着莫凡倒是笑得有几分奸诈。 一来就有活干是好事儿，可我也觉得这件事挺棘手啊，我根本搞不清楚他们两个谁说的是真的。 莫凡现在已经是云里雾里了。 所以我们只接了一份委托呀，你难道没看清楚吗？这份委托上面写着 假如委托人自己遭遇不测，他并不会追究我们的责任，他只希望我们保护好他们的孩子。他们夫妻俩究竟谁有问题，这个能解决自然是好事，但最重要的还是他们的孩子得保护好。 老头说道。我知道了。莫凡点了点头，然后环顾着这个空荡荡的小店道。我的队友们呢？总不可能这件事儿全权交给我一个人处理吧？ 当然不会。你的队友就在你旁边。 老头说道。莫凡目光往旁边扫了一圈，依然没有看见所谓的队友。当莫凡将疑惑的目光回到老头那儿的时候，老头示意莫凡稍稍把视线放低一些。这个时候莫凡才发现了一个扎着双马尾辫的可爱小脑袋，还有一张稚气十足的小脸庞。这小丫头，莫凡整个人都傻了。 对呀，我们青天猎索大部分委托都是由单人或者双人小组来完成的。玲玲的上一个搭档在为审判会追查一件事的时候死了，所以只好再招一个过来。 老头说道。你要我带这么一个小丫头去猎妖？开什么玩笑？莫凡叫道。 是我带你这个菜鸟猎妖，谢谢。 玲玲鄙夷地看了一眼莫凡，说罢却从自己口袋里面掏出了一个类似于警徽般的东西放在莫凡面前。莫凡疑惑地看着这件徽章，等看清图案之后差点没从这高椅子上摔下来。猎人大师？莫凡感觉自己都快被闪瞎双眼了，就这么一个自己两根手指都可以提起来的小萝莉，他竟然是猎人大师。猎者联盟颁发的猎人徽章是无法作假的，上面更有身份捆绑，小丫头拿出的这个猎人徽章的确是真的。问题是让莫凡怎么去相信一个十来岁小丫头竟然是一名猎妖无数的大师呢？要知道他作为一名大学新生，拥有终极猎人称谓，那都是很值得去炫耀的一件事了。 爷爷，我不要这个家伙，看起来蠢头蠢脑的，容易坏事。 玲玲对老头说道。 就他吧，我们青天猎索一直都很难招到人，有一个不怕死的来，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我看这小子实力也不弱，慢慢培养起来还是可以做大事的。 老头好心劝说道。小萝莉玲玲冷哼了一声，合起了自己手上那本厚厚的书，带着几分小情绪的往店内的房间走去了。莫凡看着小萝莉玲珑的背影，内心那一万只神兽还未奔腾完毕，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说实在的，莫凡在早上还幻想过自己将会迎来一支怎样优秀出色的猎妖团队呢，好让自己可以得到更多的成长，突然间幻想破灭了，变成了这么娇滴滴的一个小身影。 我看了你的资料，来自博城，是叫樊墨对吧？哎， 老头笑呵呵地对莫凡说道。是的。 我这个孙女儿心智不比一般人，本身也会有一点清高自傲，有冒犯的地方别介意啊。 老头说道。我不会和小丫头一般见识的。莫凡说道。 那就好，这件委托对方预付了10万，委托完成后另外20万会打过来。我们猎所和别的猎所不同，委托不收取任何的公共费用。当你完成了这件任务，你和玲玲均分15万会打到你的账户上。 老头也不多废话了，直接谈钱的问题。15万？莫凡眼睛都闪烁了起来。这个委托仅仅是一个晚上，主要还是保护那个人家的小孩，这对自己一个中阶魔法师来说应该并不困难。一个晚上就直接拿15万， 这赚钱速度比去抢还来得快呀。 我们青天烈锁不仅仅在魔都，在全国都是有名的，30万的委托那还是最低级别，你的那些师兄们压根儿不接100万以下的单子，你和玲玲年纪都比较小，就先从这些小事情开始做吧，时机成熟了我会分配给你们一些大单子给你们做。 老头笑呵呵地说道。大单子？莫凡心中已经惊愕不已了。30万元的属于最低级别，那大单子得高到什么程度啊？老头神秘一笑，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用眼神告诉莫凡， 好好干，好处少不了的。 玲玲她去找资料了，你自己在这里坐一会儿吧，以后这里也算是你半个家了，就不用客气。阁楼那里有一间空房间，你可以在那边住下。跟你说了这么多都还没有自我介绍，我是青天烈锁的会长，姓包，以后叫我包老头就行了。 好吧，你还真姓包。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145章。莫凡也是服了，也不知道这老头是电视剧看多了，还是真和包青天有什么关系，反正这个世界的历史和自己原来世界的历史基本上吻合的，该有的历史人物也基本上都有，该有的传奇人物并没少。记得最近历史课貌似就在讲述当年秦始皇魔法王朝的鼎盛时期，莫凡也没客气，这个老店倒是什么都有，有好茶也有咖啡机，一切自己动手。莫凡自己泡了一壶茶，拿了一本放在店里的有关地貌和妖魔的书籍来看。莫凡在店里等待的时候，包老头已经到了2楼。二楼整个楼层就跟图书馆一样，放满了一些显得比较古老的书籍和一些已经封起来的资料，不少资料袋都蒙上一层灰了，明显是有一些年代的。小萝莉玲玲正坐在一把老藤椅上，那双明亮如珍珠的眼睛很专注地扫视着膝盖上放着的书籍，她观看的速度很快，感觉没10秒钟的时间就将一整页的内容全都扫过一遍了。 爷爷，你为什么让那个人进来？ 玲玲一边快速地查找着什么，一边对上楼来的包老头说道。 这小子实力不错，是一个好苗子。 实力再不错也不过是中阶魔法师啊。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那我相信他会带给你惊喜的。 老人家只是笑着，并没有说太多东西。 爷爷，资料上写着他是来自博城的。 玲玲还是低着头，看书的频率并没有因为说话而减慢。 是啊，冷清正在协助审判会追查萨朗，不出意外，这个萨朗会是博城灾难的主谋了。这件事你就别和那个范莫提了，他现在的实力还根本涉入不了这些事情，否则就会像小鼎一样死于非命。 我知道，不过我一定会查出那个杀死小鼎师兄的凶手的。 玲玲咬着银牙，稚嫩的脸颊上却带着几分愤怒。 好了，这些事情交给我们大人来做，至少在你们实力都不够之前别去碰。你和这个樊墨就先处理一些都市里的事吧，这个魔都这么大，棘手的事情一大堆。 包老头拍了拍玲玲的小脑袋。大概到了中午，包老头也很友善地请莫凡在店里吃饭。这个老店其实也是包老头和他孙女玲玲的家， 他们都住在三楼。四楼也有房间，貌似是其他青天猎锁的师兄们的屋子。从包老头的语气来看，这些人估计个个实力超群。在猎者联盟里，大多数人都是组成一个团队去猎妖，像青天猎锁这里大都是单人或者双人完成任务的，那真不是一般的牛叉啊，更何况都是百万级以上的大单子。那下午做什么呀？吃饱饭，莫凡忍不住问道。 你可以先回学校，天黑前我们在那个杰作私家花园会合。 玲玲说道。你怎么知道我是在校生？莫凡有些惊讶地看着这小姑娘，玲玲一撅小嘴儿，解释都懒得解释。莫凡那个尴尬呀。 我今天被这个小丫头鄙视了多少次了？哎呀，算了，不和这丫头一般见识。 莫凡按照玲玲说的，先回学校去了。到了傍晚，莫凡在食堂吃过晚饭之后，就往杰作私家花园去了。走出学校大门，莫凡叫了一辆的士，刚坐上车去，有三个女生花枝招展，有说有笑的往这里走来。那的士司机明显是擅作主张的要拼车。在大学，要坐车的人比较多，无聊的的士为了多赚一些钱，就会拉几个大致方向相同的人坐上车，莫凡见怪不怪了。 师父，我们去杰作私家花园。 其中一个留着齐刘海的女孩说道。 这位小哥也是去那儿，你们三个正好坐后面，走嘞。 开车师傅喜笑颜开，等姑娘们都上车了，就一踩油门往那边去了。其实路程并不远，起步价就到了。莫凡坐在前面，从那三个女学生的谈笑来看，他们似乎都属于家里小有钱的，不爱住条件一般的宿舍，就自己花钱租了这里的私家花园作为公寓。 哎，前面的同学，你也是住在这里吗？ 留着短发的女孩下车的时候马上和莫凡打起招呼来。不是，我来处理一些事情。莫凡回答道。 哦，你也是新生吗？哎，怎么感觉你有点面熟啊？ 假小子短发女孩笑着说道。 哎呦，贾文倩，你这搭讪的方式也太老土了吧，还什么面熟不面熟，直接管人家要电话不就好了吗？ 那个齐刘海的女孩笑盈盈地说道。 对呀、啊、对呀、啊，刚才坐车那会儿你一直盯着人家侧脸看。 红唇女孩说道。 你们要死啊。 三个女孩一下子打闹成了一片，旁若无人。莫凡也无奈地摇了摇头，赶紧去和自己的上司小萝莉会合了。 话说名侦探那啥里边，那是小鬼搭配青春少女破案无数，为什么到了我这边变成了小萝莉搭配英俊少男了？ 怎么才来？ 小萝莉玲玲正叉着腰，一脸气鼓鼓的样子。莫凡看着这小丫头，有点怀疑那包老头是让自己带孩子来的，哪里是降妖除魔呀？天不还没黑吗？哎，怎么样，有什么发现？莫凡问道。 你自己看。 玲玲将一个相当迷你的笔记本电脑递给莫凡。莫凡愣了一下，发现笔记本电脑里显示的是分成了好几个区域的画面。最中央的是一个装潢的很华丽的大厅，周围分别是卧室、厨房、浴室、书房的画面。右上角还有秒数在跳动，这分明就是监控画面呢。莫凡都有些傻眼了。哎，小丫头，你是黑客吗？怎么就在别人家装满了摄像头呢？ 我们去楼顶，要是出了什么事可以马上行动。 玲玲一本正经地说道。说实在的，莫凡对这次委托还真有点茫然，总不能就守在人家门口，一听到有奇怪声音就闯进去吧，那岂不是打草惊蛇吗？更何况现在根本搞不清谁才是那个着了魔的，要神不知鬼不觉地保护住那小孩还确实有难度。怎料玲玲这小美女已经装好了摄像头，直接达到完美监视，假如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今晚看一晚上的录像，15万人民币妥妥到手了。丫头，危险，别坐在栏杆的地方。 莫凡一个不留神发现小美女玲玲已经坐在顶楼的最边缘了。玲珑娇小的身子坐在边缘，一双白嫩嫩的腿在几十米的高空晃啊晃，没把莫凡吓出一身汗来。小姑娘，你这胆儿也太大了吧，这楼少说20层高，普通女孩子往下看一眼都得晕眩过去啊。玲玲根本不把莫凡当一回事，小嘴里边咀嚼着什么，那迷你笔记本电脑就放在腿上，一边眺望着即将进入夜色中的繁华都市，一边留心监控画面中那一家子的状况。莫凡很无奈，只好也坐在了旁边。高空处呼啸的风打在脸颊上，还真有一点疼疼的。往下看，整个杰作私家花园尽收眼底，中间呈现圆形的一个儿童娱乐小公园，西面的小广场，南面的一个游泳池，还有占据比较大面积的一片幽静小树林。这会儿正好是饭后时间，男女老少们都在花园里面散着步，小孩们在游乐园里面追逐打闹，时不时还会从某个楼层的闺房里边传出女孩们的娇笑声。宁静祥和，这样的花园小区只会令人感到惬意，又有谁会将他们和可怕的妖魔联系在一起呢？ 我去洗个澡。 那个女人的声音从电脑里传了出来，莫凡有些意外，连声音监控都装了。眼睛闪烁的他急忙问道，玲玲，你也监视的有些累了，让我来吧。 当我3岁小孩吗？色狼。 玲玲哼了一声，玲玲随便按了几个键，直接将浴室的画面给屏蔽了。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